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财政部最近透露，个人所得税改革除了提高征点和增加专项的扣除，还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。经典九六九和责任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日前指出，鼓励开展农村散乱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的整理，推进废弃损毁土地复垦。农业部七号表示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，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体现，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。中国铁路七号公布数据，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6026万人，同比增幅达到了7%，客发量的大超历年春运创下新高。扶贫办日前透露，截至2017年年底，5年期间，我国减少了6853万贫困人口。最近，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，截至2018年的2月末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345亿美元，较1月末下降了270亿美元，降幅为0.85%。国际奥委会最近表示，2018平昌冬奥会期间，共实施超过了3100例运动员兴奋剂检测，药检次数创历届冬奥之最。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

凭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0-6021-9900，00-6021-9900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，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夜悠悠翠湖寒，这是我对于这首歌翠湖寒最深的感受，来自于邓丽君翠湖寒。有些歌曲属于第二经典，比如邓丽君的这首翠湖寒，歌词给出了一种意境，而邓丽君则完美还原了美景的诗情画意。王菲在翻唱邓丽君的那张专辑中也挑中了这首歌曲，当然又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和味道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歌曲初恋的地方。 我和他在那里地下了情，

生活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间，哪个人心上没有伤痕？那些山高水长，那些长夜漫漫中的踽踽独行，谁不渴望与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一吐心中的快泪？世界太大，一生太长，千山万水走过，能有一个陪你聊天的人已是最大的幸运。

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， 来自于 Beyond 的一首《喜欢你》。又到了难能可贵的周末了，本周呢随着气温的回暖，相信很多人周末会选择去户外玩一玩，但是呢也有很多工作一周的朋友选择在家休息。各位听友，你们的周末打算怎么安排呢？是和朋友聚会，还是结伴出游，又或者在家好好的打一天游戏呢？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回复关键词周末，留言参与节目互动，将有机会获得假日的礼物。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吧。接下来呢，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，知道不知道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

美辰，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，出道30年获奖无数，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。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为梦走一再一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，为你带来一位声音非常甜美的女生。她就是陈芳宇，所演绎的这首《爱你》。点播这首歌曲的听友叫做小师兄，他说呢，刚才我把这首歌唱给男朋友听了，他很喜欢。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去工作了，他是船员，一年，等他回来我们就结婚。也祝福你们的感情美满幸福。来听这首小师兄点播的歌曲，陈芳宇，《爱你》。 爱你， 个悲哀笑话，谁只要爱上你也说过吧。我与自己太暖，心太远，拿出一颗真的心换辛酸，无限次预算，今晚我俩变倦，人始终走不出你烫下影圈。